第38集。 周启阳接了三杯咖啡递给了孟昭、陆时琛和张朝。孟昭问周启阳， 跟周围那些监控视频对比了没？能不能推测出到底是不是监控摄像头拍摄的画面？ 啊，已经对比过了，不过我收集的那些监控视频拍摄角度、清晰度全都跟这个视频不太一致。哎，赵哥，你说这会不会是有人拿着自己准备好的设备拍摄的？ 这视频不像是人拍的。 不是人还能是狗啊？ 哎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不像是人拿着设备拍摄的。如果是人拍摄的，哪怕你控制的再好，一般也会有一些不规律的角度变化和屏幕抖动，不是？但是这段视频啊，镜头虽然略微有些晃动，但总体上非常平稳。拍摄设备肯定不是手持的，而是固定在某一处拍摄下来的。 既不是监控，也不是手持设备，那就是借助了拍摄支架一类的东西。看这个角度，设备所处的位置应该不低，是不是在周边的某一处楼房的阳台上拍摄的？ 似乎也没那么远，感觉横向距离并不长啊，对吧？ 说话的同时，张朝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他把屏幕往孟昭的方向转动了一下。 好了，只能处理到这种程度了。 孟昭盯着屏幕上比原来清晰了不少的画面。 可以啊，朝哥，你也太谦虚了吧，连玻璃上的倒影都能看得清楚了。 视频上的噪点已经全部被处理，画面看上去清晰了不少，但是受到拍摄设备本身的像素限制，视频中的细节仍旧无法被彻底的还原。电脑传来叮的一声，张朝取下 U 盘递给了孟昭。 给，拷贝好了。 谢了，朝哥。 孟昭看向陆时琛说， 还是得再去任俊家附近一趟，得查清楚这视频到底是在哪儿拍的，是怎么拍下来的。好。 车子停到任俊家附近，孟昭和陆时琛再次走进了别墅的院落里。孟昭打开手机的前置摄像头，缓慢地在院落周边移动着，反复地确认与视频视角一致的拍摄方向。当走到那间放置着药品柜的卧室东北方向时，孟昭停下脚步，将手机屏幕上的实时画面与拍摄画面进行了对比。 虽然高度上不一致，但看起来方位上是应该没错的。 说着话的同时，孟昭沿着东北方向观察着周边的建筑。 人家的房屋虽然已经比较老旧，但规划时也算是高档的独栋别墅，因为建筑密度很低，且周围的房屋普遍都比较低矮，似乎并没有符合条件的拍摄地点。那会是在哪儿呢？ 孟昭有些疑惑。此时陆时琛绕过孟昭，继续往庭院的边缘走去。在围墙前，他停下来，半蹲着看着脚边的彩砖，用手指在缝隙之中捻起了什么端量着。孟昭走过去问， 发现什么？ 围墙上的白漆。 孟昭躬身仔细地观察着陆时琛手指之间捻着的碎屑，又抬头看了看眼前的这堵围墙。他发现就在他头顶半米高的围墙的边缘，似乎有墙皮脱落的痕迹。陆时琛也看向了那处墙皮脱落的地方。 脱落的部分很规则，碎屑也还在，似乎是人为造成的，而且时间不久。 孟昭举高手机，将前置摄像头对准那间卧室。陆时琛伸出手，在手机屏幕上按下了录制键，微调了一下拍摄的角度。视频开始拍摄了。一分钟之后，孟昭收回了手，跟平板上被修复过的那段视频进行了对比。两段视频的拍摄画面如出一辙，只有清晰度上有差别。 视频应该就是在这里拍摄的。 陆时琛看着孟昭手机上的实时拍摄画面说， 有人在围墙边缘架设了能够固定手机的支架，所以才导致了墙皮的脱落。而且从墙皮脱落的情况来看，不太可能是外部架设的。 也就是说，有人就是在这里架设支架并拍摄了这一切。 能够偷偷潜入任俊家中架设设备并且不被人发现的人存在吗？ 孟昭越发的疑惑，他再次打开了手机中刚刚拍摄的视频画面，忽然他觉得自己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画面。孟昭定了定神，一边仔细地观看着视频的每一帧，一边思考着这熟悉感的来源。倏地，孟昭想起张潮给自己拷贝视频时的场景，与上一个视频一样，这次的画面上也显示出了卧室窗户上的倒影，而这两个倒影都是何欢花。 不对劲， 这视频是伪造的， 你也看出来了。 这段修复视频上的录制时间显示，视频是在5月21号晚上拍摄的，那个时候庭院内应该还种着之前的老树，但这段视频的卧室窗户上却映出了前不久刚刚移栽的合欢花。5天前那个老管家移栽合欢花的时候，我们正好来过，当时庭院里才移栽了一半，窗户倒影这部分应该还没有进行移栽。这样推测的话，这段视频的拍摄时间可以确定是在4天前，庭院中的合欢花完全被移栽好的那天。 两个人同时回忆起那天的情景，前一天答应到明潭市局的任俊一大早却失联了，下午又忽然出现，在之后就发生了晚上任俊自爆的诡异的一幕。 这视频是任俊自己伪造的。 孟昭想到了任俊那个装有反定位装置的老旧手机，笃定地说， 那天任俊回到明潭之后应该没有立刻去市局，而是先回到了这个老房子伪造了这段视频，至于原因果然是严惩，他知道我们已经关注到了严惩，一直在试图转移我们的视线，让我们把目光一直聚焦到他的身上，拖延我们去严惩的时间。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？再审一遍任俊？ 没时间了，任俊这么处心积虑地拖延时间，说明严城那边已经发展到了非常紧急的态势，走，立刻去严城。 孟昭和陆时琛快步朝庭院外的车子跑去，在去往严城高铁站的路上，孟昭脑中梳理出了任俊身上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。如果说任俊所做的一切都跟严城有关，那么他身上的所有违和点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。 4天前的早上，任俊忽然失联，盐城警方在帮忙寻找任俊时去了他在盐城的一家子公司，得知任俊不在，而那个时候的任俊在得知盐城警方正在寻找自己时，应该就已经意识到明潭公安已经关注到了盐城，为了转移视线，任俊立刻从盐城返回，并刻意规划了回程路线，造成自己并不是去了盐城的假象。回到明潭之后，任俊并没有立刻抵达市局，而是先伪造了这段视频以备不时之需。以任俊的谨慎性格，在视频中露出倒影破绽，也足以说明这件事他做得非常仓促。 就在当天晚上，孟昭故意在任俊面前接起电话，以魏昌和三个字试探他，这让任俊进一步的确认警方不仅已经关注到了严城，而且已经关注到了他们的目标魏昌和。所以接下来任俊选择自曝身份，将警方的视线重点完全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。然而孟昭和陆时琛在找寻不到证据之后，转而另辟蹊径，再次前往盐城寻找证据。于是任俊寄出了那段伪造的视频，试图再一次吸引警方的注意力，拖延孟昭和陆时琛前往盐城的时间。想到这儿，孟昭拿出手机给徐局拨过电话。 徐局，我需要人手配合我到盐城搜寻魏昌和的踪迹。对，我现在已经跟陆顾问前往盐城了，现在找不到证据，任俊到底是不是真的幕后推手还不好说。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